第十三届全国机械设计节开幕仪式28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。本届全国机械设计节由设计专业机关、教育机关和科研机关等110多个单位设计师、教师、研究师、技术人员和三大革命小组员参加，推出了580多件设计机械制品形态图案和设计支持程序。